小心忽略了心里的小声音，翻越过心里写下了日记，听见夜风里敲打心中的旋律，听见你的声音躲藏离去，再提醒不愿意离开，怎么看得起愿望的呼吸，不能够放弃，不可能忘记是你， 是算我只想转个弯，却绕到了飞机场，发现没钱在身上啊，乌云乌云快走开，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，带把伞哦，乌云乌云快走开，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乐观，哦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搞得我快抓狂，求你帮个忙，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。是注定的吗？我穿上了白衬衫。咖啡撇在我身上倒翻，不如跑一趟商店，他却看太阳，妙不可言。

坤的这首歌《月半弯》。陈坤除了是一位歌手之外，有唱过一些音乐作品之外，最主要的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员，不管是小荧幕还是大荧幕上都有非常多经典的角色。而接下来是东方朱丽叶的《非你莫属》。 懂得让我微笑的人， 友情冷暖相知，欢迎收听半点天日友情。今天是12月16号星期一，阴历腊月19。首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一周天气走势。今天有霾，外出时请您戴好口罩。随着冷空气的到来，明天开始霾逐渐消散，空气质量也逐渐好转。周四以后的几天都是晴天，空气质量也达到优良的级别。俗话说呀，鱼和熊掌不能兼得，享受晴天和优质空气的同时呢，气温也逐渐下降，还伴有3到4级的冷风。周四周五比较寒冷，最低气温达到-10度。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，提醒您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，谨防感冒。另外呢，提醒司机朋友啊，行车时不要把暖风开得太大，车内温度太高容易产生疲劳感，甚至产生麻痹大意的心理。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和限行措施。今天白天到夜间霾，最高气温2度，最低气温-8度。廊坊霾轻度污染，2度到-6度。首都北京霾2度到-5度。近邻天津霾轻度污染，2度到-2度。以上天气资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

住的泪水，阵阵的痛苦把肚子烂熟。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:00。欢迎光临兰亭食府，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，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1月16日星期一。国家网信办下发通知，于16日起正式启动互联网应用商店的备案工作，要求应用商店加强 APP 上架审核，对违规经营情况严重的应用商店，依法依规坚决查处。2016年，万达集团服务业的收入占比55%，历史上首次超过地产，不经审计的净利润也大于地产。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对外宣布，万达转型基本成功，电影、体育、旅游均完成年计划。上海2017年首次车牌拍卖十四。